好，我 Top Channel 2014年最后一集 啊， 唔知有冇加长版啊？ 讲唔得完啦、 啊，唔知道啊，可能加长 版。拣啦，拣啦， 因为而家系最后一集，咁下集咪就系一年第一集咯，就系咁单啫嘛。 不如有特别开心咯，我哋 可能会加，可能会加长版嘅。嗱，头先就讲完机人啦，而家讲下今年2014年咧，如果真系我就 系 偶像动画战国年代， 都系机人咯。 吓咩啊？几时几时碌花有机人、啊？出高达啦！ 喂，发我醒啊！ 今年有几套是偶，今年有几套偶像做主角嘅，就偶像做题材嘅动画。 Big Up Bro， 第一时间， 第二套啊！ 我先翻前算算啦，如果即系佢唔系正正 翻。阿妈咯，唔系阿妈系你继续做紧。 啊哈，跟住碌出第二位啦， 继续做紧。 啊哈 ，Big Up Bro， 跟住仲有 I G 嗰边，即系其他嗰边。 跟住仲有Local Idol 啊哈 ，Local Idol PTV from 系啊系啊，嗰两个。 PTV from 我原来计最新嘅真系 PTV from 世界观嘅改咗啲。 严格讲 ，PTV from 呢套儿童向嘅偶像翻咧，其实一直都有嘅 ，keep 住嘅。依家儿童呢套唔妹仔动画咧，偶像好杀食嘅 ，keep 住 啊嘛 ，keep 住偶像。但系所谓就走深夜翻偶像路线，呢两年真系叫做大 深夜翻你讲边套啊？ 深夜偶像，唔系 地下小娇 ，no 唔系 QT 亨利。 之后系多咗，咁呢两年应该就系Idol Wasa， 应该 Idol 深夜翻啦，少年向 打少年 嘅 Idol 翻啦，因为学你话斋，之前好多 Idol 翻系即系打小妹妹嘅， 少年荷里活 都系噶，都算噶。 啊，做咩留咗套偶像嘅话，歌之王子 啊，都系歌之王子，但系个方向 咁一系。你偶像攞偶像做题材嘅，今年系爆多 啊！ 即系呢两年 咧。咁我想问下，木木 watch 算唔算咧？ 系咩？但系其实我 即系我都唔系教教嚟 嘅。咩啊？攞落冇嚟做。 佢入边都系有演艺或者音乐啲人 做。哇！其实头先拗嗰个问题 ，Sonic 系嘅，都系依类。 Sonic 都系呢类， 即系虽然都好多肉啊。 呢个系呢个主角嘅属性问题， 佢造型系。 佢做佢本身多肉啫， 你要记住，呢 Travis 到今日今时今日都未踢佢下海嘅， 系啊系啊，喂 icon 嚟噶嘛，我都系呢个。 嗱，今 先讲 icon 其实系评语嗰件啦 ，OK， 系评语嗰件啦。 今年四只完全系Love Fight 大战 Iron Mask 嘅，真系完全关关完大战咯，其实关完大战去到呢两班 唔系喎，然之后就会有人提咩第三势力喺个呢个边个 ？AYS 唔系 AYS， 系 Icatcher 系 Icatcher， 但系个问题都系个冇，你哋冇睇过张图啊，大佬，就系左边系 Love Live， 右边系 Iron Mask， 然之后下边一只黑色嘅 Love Girl 噶嘛， 系。 呢个系 即系点解变咗我嚟讲？ 因为今年Love Fly 系去到一个嗰个疯狂咧， 系 有病噶啦， 我都系。 诶，年 龄层高啲嗰班就 Ima 对 Love Fly， 年龄低啲嘅就 I Girls 对 其实唔系， 我觉得 Ima 系再高多啲， 因为 Ima 时话晒都考十年啦，其实成个 同埋呢一 Love Fly 就同你讲，就系攞 Ima 嘅下 夹 层橛。 又未到 Icatcher 嗰個年齡， 同埋佢攝咗啲女性向嘅 fans 啊，女性 fans， 因為Love Live 係好多女fans 嘅，意外地嘅，有啲人連咁啲連新巴士可能都有啲意外， 係咯， 好多女 fans 噶。 男咩先？我比較簡單就係啲歌比較 K 歌，比較易唱，你去 K 都可以唱到。 啊，唔係，係咪其實啲人係中意 Icatcher 嗰邊啲歌都依多啲嘅？ 一來啲人 意外，其實 Icatcher 男人睇啊嘛，流咯有啊嘛。 唔係，但係嗰時啲 K 歌嚟嘅喎 ，K-pop 嚟嘅 Icatcher。 始终都系学生，感觉上冇咁即系冇正式演艺界 啦。唔系噶，最主要你 Love Live 系因为你集中翻全部角色都系高中生，你变咗代入感好重噶。你代入任何一个， 我同埋佢背后个 project 都好传奇。 兼且佢 keep 好，同埋好简单就系记住业余偶像嚟， 系 学生嚟噶，理论上任何人做得噶。 系， 你真系可以喺学校开个 idol 部，然之后自己去走去玩嘅， 系啊。 但系你Ima 系真系职业偶像嚟，其实个层次已经分开咗噶啦，基本上即系严格嚟讲， 即 系要挑战 Ima 嘅 结构 要注意，唔系咁快步。 但今年一飞好妙嘅，佢系第一季播时其实唔系话， 好似直播偶像嚟噶，但系 一飞系去到第一季到第二季之间，而且先爆红。 即係跟住波咧，係啊，跟住 手機 game 喎，其實手機跟住位我都係 好多， 真係手機跟 住。真係見到有好幾， 真係全全到期。 冇，你可以未睇嘅，跟住 game 先至 再。都話啲歌容易入耳都話。啊。你但係個問題，你之前因為唔夠人氣度，你啲歌自己根本推唔到。 係啊。 咁你靠音樂 game 去推歌咪一流咯。 係啊，係啊。 有啲人見到啲音樂 game 咁啊。試下咯，單嚟試下 啲。係啊， 咁容易入 市， 容易 上 手又。好似係今聖誕節，係今聖誕定係日明新年咧，就係、是、歌之王子大戰甩輝啊嘛，同一日開演唱會係明一月。 哇！佢哋喊喎，甩輝咁嘅聲優， 但係擺到明係同你講緊兩個方向。 唔係，係批聲優，嗰批 聲 優係 fans 嚟嘅喎。 冇錯，係啦。 係咁係最大我唔記得邊個啊？ 趙球多。 花樣 fans 嚟嘅好似 係。阿子都話啊嘛，因為咩文字？你點啊？話咁我作為主人，雖然我都想甩輝，但係作為主人家嘅係留喺歌之王子嗰度。 系咯， 有 fans 话嘛，如果只要托都，如果只要托都咁个人唔开演唱会就去睇 Love Fly 嘅话咧，你最忠实嘅 Love Fly 啦。 不过咁，你讲起男声音，我想提一提大家，嚟紧呢个展望嚟噶， 系 下一季呢个年头嘅番， 系 你如果喺日本嘅话咧，你将会发觉一个好大镬嘅事， 系 你差唔多转去每一个电视台，你都会听到重咗成千把声。 精 神， 好精 神， 精 神，我精神把声，系啦， 哇，好难搞啊， 超多啊， 唔系啊，我谂 翻系超多佢， 我谂起个 interview， 佢个 interview 嗰个样啊，大佬，耷低头，跟住喺度捽手， 换面咯， 跟住喺度 填咗超市币咁啊， 系啊，恶梦啊， 唔系佢应该咁讲，嗱，2014年即系声优咧，从哥算系佢系真系今年大赢家， 系 连行都变 ，S A O 啦 ，OK No Life 啦，有。 而家播緊嘅而家播緊嗰套係嗱漫畫屋裏面做監督啦，漫畫漫 因為其實我諗緊呢條友係咪代咗未二季嘅位？ 唔係，完全唔 同。唔同咁又。 我一次同阿超級吹水嗰時講過，佢令我諗聯想咋，係唔真？未必係真一陣。佢聯想到就七八十年代嘅古川登義夫，即係嗰種就係萬能都好緊要嘅。 緊要，但係先講佢唔係取代咗美月季個位，但係好明顯佢搶咗好多美月季嘅 fans。 係咯，即係你其實 呢個就 嗰啲位置好多美月季配到嘅，其實 佢證明咗一樣嘢就係咩？即使你佢好似梅干臉，即使你葉葉麗姐佢又好得好。 反而 係 宮野真守同埋 冯板啊， 一 公中行 咧， 唔 记 得。 啊， 宫 本 信 彦，宫本信彦反而会，但系我真系唔觉漫魔啲 fans 会俾佢抢走。 宫本信彦系有少少抢咗嘅。 宫本信彦多，宫本 真宫本阿漫魔呢另一样嘢 嘅，即系两种唔同嘅中意。 宫本真系 应 该抢到，因为只声仔其实都前， 宫本信彦比较轻浮啲添，仲要就 个形象系轻浮，系。 前兩年好多噶嘛， 唔係應該講就江本就係、是、江本有一次內山狼輝咁樣，就係過咗鼻捧之後，佢開始沉一沉，過冷河啊！即係男星優係嘅，通常咧頭嗰幾年逆捧之後咧，佢當佢唔再捧，佢沉一沉唔過冷河。啊、如果過完冷河之後紅一再起得翻嚟嘅話咧，佢就㗎。 係啊， 但如果你沉咗之後你捧唔翻嚟，冇當你冇彩啦。之後啱啱就係只要拓足啊，出場十年啊，佢依幾年先就爆翻起啫嘛。只要出咗幾耐啊，只要拓足 啊。重成咯，二七零啊， 十年啊，只要托足呢啲男星要起码十年噶。 呢啲 topic 留翻喺星优 topic。 之后边讲啦。 嗱，就今年嗱，另一个咧就冯马良太，今年仍然 系 觉得佢 都系嗰句咁。 唔系 呢， 唔系嗱，唔系问人医生有俾你打枪啦，俾阿萧监话医生话。 我即系你讲起呢啲新星优，我觉得阿信长真系好惨啊，其实。 好似唔惨啊，冇问题啊。 唔系好多作品，但系好似。 冯马良太啦咁样啦， 系咯， 有一句 喂，但系真系唔知点解系特别咩？冯马 良太就唔系冇技术，但系硬系嘅， 好普通喎。 配唔好觉得佢即系存在感唔够啊，即系配好多角色，佢唔系演技唔好，但系配 好老嘅，即系点样讲，好平 衡，冇乜印象咯，你留唔起印象咯， 靓仔， 即系愚公天咁样，你佢讲就系，我又好唔觉得你配咗咩鬼好。 你记住，愚公天后边有 Sony 喎， 咁冇办法啦，咁四人轮都已经红得差唔多啦，咁佢需要补新人啊嘛。 但四人量都唔知去咗边度，其实有几个都 唔系吓 咩？我四个都 keep 住喺度 ，keep 住。 超前 世 界，你 讲 阿唔系乌虫咯，其实咁 嗱，今季 乌虫系唔同 spec 嘅，同生 系咯。咁其实真系我真系冇见佢 乌虫而家变咗走咗去玩嘢，同你讲 系咯。 但系另外嗰三个其实仲系第一线咁。 阿高云我都仲见到，但系真系阿宫崎真系唔知去边。 唔系佢哋四个通常轮流嚟嘅，有两个年特别多工作咧，另外 仲有阿终于 又剩低少少， 正式毕业咪又玩开始。 唔其實 最弱嗰件 事。之前喺聲音已經講過啦，阿壽又好，高凡又好，都係因為畢咗業可以選一個嚟啊嘛。 啊，佢兩個情況唔同嘅。今年升即係你話力捧啦，即係由嗰一年一大抽力升優力捧。今年嗰個真係，如果你話今年星女星優嚟講，我最深刻印象係真係啊。唔係， 唔 係 天， 係你覺得係你覺得係雨 中，唔係雨中天，唔係雨中天，馬鞍，小新章， 我小新章， 因為佢係嗱大西沙即係因為其實唔好多做大西沙啫，今年就彈出嚟咁樣。 你睇某個波諗起啲嘢。 唔係突然間諗起啦，即係突然間諗起嘅。咁大西沙即今年我唔好覺得咯，係真係我真係小新章啫。今年你話如果女星優，我似 有啲。大西沙即不如講啊，大橋彩香或者西明彩香呢兩個。 西明嘅香或者出好似好耐喎啲名， 唔紧要，系咪要讲信有呢件事？ 系咯， 你唔好 唔好炒啦。 系大 飞机嘅存在， 系大桥彩香同埋西明呢两个，其实都系呢几呢两呢一年开叫做比较入翻啲啦。我仲以为你双哥输咗阿李， 输咗阿李一套起两套未都未两套似， 得一套系有名嘅配。 喂，但最想行到 听埋下年咯， 最想行到佢留到名啊，仲 有 一个 睇下有冇其他。 咦，但先仲有一个迟迟零来，你哋觉得点啊？即系过咗， 咪又系咯，佢得一套戏，一两套戏子。 第一套掂，第二套而家就系 好长，好长喎，其实真系。 一睇二套， 即系佢同小夏你一样。 我发觉咧，我讲咗句话，佢其实喺技术上真系其实未到嘅。 即係我即係小阿里咁樣，一套起兩套先，起碼都係第二套先啦。 真係要睇第二套 先 啦， 因為佢第二套有名嘅，你講得出咩？ 就係咯， 佢個配嘅角色係有咩？唔係女性 A 或者學生 A 嗰啲咩？佢隨時唔係學生 A， 學生 B 啫，佢就 好多 學生 A 都做唔到啊！佢 唔係女性優好多都係咁樣噶， 有好多都係即係今晚嗰套主角就真係有機會。 我前面留意咧 啊， 哇！又係唔知去邊， 係 啊，即係完全冇印象，超影薄。 呢個交俾阿姨咧。 嘉慧阿姨就而家仲有套五十零嘅， 嘉慧阿姨反而其实已经上咗 金城，开 始 我真系靠金 城，开始无戏咗， 唔关事，而系金城。 嘉慧上咗， 佢系 已经上咗做二线噶啦，嘉慧嗰阵。 佢系我第一套就系二次元里面做女波户，好深印象嘅对佢。 而嘉慧最重要系因为佢又系嗰种突然间做一个完全同佢以前一直嘅方向完全唔同嘅角色， 强气。 所以唔系之前佢全部都系啲甜嘅靓妹嘛，或者一啲可爱嘅声嘛，突然间一个完冇感情嘅五十零，咪即系叫做咪掂。 其实 系 其实我觉得系 比较吸引咯， 辣椒嘅， 唔系套翻本身冇女角咁滞，大佬冇咁啦。 嗰三个收报告唔系女角嚟嘅，原来。 唔系讲个四精灵啊。 啊 ，OK。 公主四精灵。 公主四精灵，但系个问题 是，真系好平花瓶， 系唯一睇嘅 ，OK。 即系好花瓶咯，成日。 跟然之后，公主系影薄嘅 ，OK。 跟住三只嘢啦， 嗰三只男人嚟嘅 ，OK。 大叔嚟噶。 嗰三只都系男人。 咩白蛇、 野 中男同马啊？穿成。 野中男。 西巴。 野中男佢讲明，系野中男嗰只系有。仔定有女嘅， 唔系， 嗰个系啊，嗰个系 白蛇姐，白蛇姐 离咗婚， 离咗婚，离婚啦。 唔系阿波芙蓉，阿松松饼系。 阿野中男系中意拖女性客人入后台搞嗰个啊。 阿波芙，阿松松饼就系当年中我当年爱人，突然间走嚟话俾你知，我生咗个女啦，个女亦帮我照顾佢啦。 你讲错，当年嘅爱人鍾意咗自己嘅死对头，然之后几年之十几年之后呢，就将自己个女带落俾佢去照顾。 哇，同老爸阿妈就同超痛嘅情展开。 好保守啊， 超痛展开啦，呢啲叫做。 但今年会唔会有单嘢都算几大嘅呢？边套电视动画嚟计。 啊， 五郎搞电视动画， 吉卜力搞电视动画， 我叫协力啫，咁就吉卜力啊。 边套位？ 双测量啊嘛。 双测量咯。 嗯，冇睇过。 咁贵， 真系完冇印象喎。 宫崎五郎喎。 冇啊，冇印象啦。 系咯。 完全好影薄啊，对佢真系冇乜特别印象啊，今年。因为佢。算啦，我对佢 呢个就唔系 TV 界嘅， 因为都恭喜春 节，恭喜 春节，退休事件咯，不如就系呢个电，因为电 视唔系新闻嚟噶咯，之前退过噶咯， 话题退啊嘛，呢个所以佢退到唔系新闻嚟，所以冇理佢。嗱，今年动画界嚟讲，头先讲过啦，今年系潮流兴就系咩？两半播一季，下一季播一季嘅新形式算唔算咧？ 斷開咯。 都好多年咯，玩咗係嘛，變咗定翻啦係嘛。 唔係，即係依家啲番 被逼，例如好似咩《Second Season》嗰啲咧，即係冇 stop 之外，到而家係自己斬嘅。 以前都係自己斬 嘅，好多時變咗係自己斬啦。 玩翻 嘅水温同你講緊，喂。斩完之后发觉冇人气，咪直接斩咗佢算。 啊！ 以前就系被逼。 冇啊！就算你黑仔篮球改嚟嗰啲，你预咗场， 摆系啊，即系摆 长年长期连载系啊， 斩嘅。 系啊，即系搵啲空头，即系你发觉集英系嗰啲咧，以前系玩无限翻噶嘛，个做法系。但系依几年 你明唔明啊？而家无限翻已经变咗贬义啦 ，OK。 系啊，即系你 少咗无限翻，少咗啦， 老陀讲嚟嗰啲咧。 翻 咗几 套啊？ 咁几时咯？ 冇新嘢嚟啊，冇新嘅无限翻啦 ，OK 嘅。 有，其 实 有。 即系呢一新系新做嗰啲都拆开噶啦。 T T 其实都唔玩翻。 吓。 以最新咧，就系应该辉加道呢类嘅辉加道，即系卡片先导者嗰套，嗰套其实之前两年，跟住佢而家极直落到 G 新嘅，即系转新主角。其实呢类游戏王呢类其实都一拖。好耐啦， 即系 cut game 啦 ，cut game 啦 ，cut game 呢边咯， 其实 keep 住有 cut 呢个 category， 系长期连续冇停噶，快加道系冇停过，而家系五年啦。 唔系，即系你 入边战斗不重要啊嘛。 唔好话儿童，即系嗰儿童系嗰啲，即系你Visions 嗰啲咧。 你冇快 系？系啊， 小怪手表算唔算系无限？好似 算系无限翻嘅，但系佢而家只系第一年啫。 但系 仲未知佢系咪？好似个个势系可以去无限翻嘅， 佢惊无限翻啦，大佬佢两支游戏咪300万啦已经。 佢另外嗰两套已经停咗嘛，套闪电水人同埋 新金矿嚟噶， 我要讲一次。 你 讲 新金矿嚟噶，呢套嘢系因为手表。 啊， 你快又鬼掘到个大金矿，掘到一发到阿猫都唔认得啦，有嘢放波。 战机都差唔多啦，其实都冇啦。 嗯。 好难玩落去，其实我都系 咩啊？边台啊？ 转前机哇！ 转前机玩尽啦， 玩尽咯。其实应该系要系嗰手表。 其实大把噶，佢冇做嘅，唔做嘅。 哦。 动画唔做嘅，好明显。其实，因为佢喺电影版原来喺《闪电十一人》嘅电影版入边整咗十零分钟系 TV 最后再之后嘅故事。 咦系喎？ 唔系你我讲乜？你头先讲话《自身战机》，《自身战机 W》入边第一代嗰班人都未出晒。咁、 啊、 你点解？你点解？ 今年嘅动画多咗一扎系，即系今年特别多咧，一路都有嘅。今年特别多， 系 睇幕后去睇咯，啲人会系。 哦，即系后边嗰啲人。 你今季嗱，今季已经系啦，讲紧你因为唔系啊，我今日即系睇个人啊。譬如你冲住福田走去睇啦、 哦， 你冲住富野老贼走去睇啦。啊，之前你会冲住老虚走去睇啦。 唔系啊，我都系， 唔系，我觉得唔系新房就唔系呢个就一路以嚟都有嘅。 新房 呢个今年系特别多咗。 新房 B A 咯，呢两个定 会有人冲住无尊太神去睇啦。 系咯， 系啦。 B A 已经成为品牌， 会多咗好多卖幕后嘅作品。 其实我都话谂紧阿维同阿姨。即 系 突然间 会 咩名？ 唔系，嗱，真嘅，你冈田和你啊， 虚渊， 虚渊严格嚟讲都算系，即系冈田虚渊新房 吓 呢集。 Ufotable 其实严格系呢集嗱真嘅，你呢集严格嚟讲同你讲，其实差唔多佢年年都或者甚至乎季季都有。 系， 其实只不过系一个信心保证，你未必系真系冲住佢，只不过系信心保证啫。但系你讲头先我听提嘅， 梅津太神 啊，福头啊， 啲老 吓你富野嗰啲，喂好日唔到一套噶，你记住 系啊系啊。我尤其是富野真系好耐，好似好耐都冇新作。 啊！佢真系 打 定撩你嘅大佬， 即系突然间系，突然间就呢咁嘅老，即系跟 犀利 啊！老妖怪咯，呢种 咩老妖怪？即系老妖怪真系出翻晒嚟，攞嚟好多。 即系佢就，即系佢 甚至乎之前就 cowboy 嘅班底嗰两年咧， 独臂新郎嘅嗰套残响，唔系残响，残响同埋。同埋 Jenny 两套， 唔系我想讲 Jenny 啊，即系又系咁出翻嚟继续啊，佢又系隔一两年先有嘢噶嘛，佢你知系， 唔知隔一两年佢隔好耐。 你讲老牌，即系呢个唔系人，今年一， 哇，唔系 角色唔系 嘢嚟嘅 咧。嗱呢个系真系同你讲老字号在玩啫，即系我第一节已经讲过啦。 最关键就系而家怪兽碌翻出嚟啦。 其实 keep 住个势嚟紧噶，你嚟紧下季有呢个纪元邦彦啦。 啊系啊，企好冠 再嚟啦，企好冠再嚟啦。 啊呢度企好 冠你有冇咁？ 我知即系佢我 即系第一样嘢谂起呢样嘢。 咪死唔帮人啲嘢，你佢哋只系睇耐先知啊！你咁唔敢讲佢会画啲咩出嚟？ 真系唔知佢想点嘅嘢， 惊帮人好恐怖嗰啲啊！嗱，今季严格嚟讲，佢一年咧啲机人翻多咗啦，女性向翻多咗，女性向翻咗多咗， 系啊。 头先我想讲系 B 人翻多 ，B 人翻冇多到，但系女性向翻咗明多咗嘅， 即系打女性为主目标嘅。 以前咧， 少女漫画改编啫， 少女向即系女性向越女向嘅同负向嘅都多咗。 以前 即加埋啦个身， 多咗啲，系好明显多咗，因为以前咧平均一年一季套咋。 明明唔系少女漫画，都俾人话以为少女嘅，如果少女。 啊！呢个论爱啦， 但 系 如果少女其实两边食晒嘅，其实 我仲有一周间 fans 都系其实咪少女漫画嚟噶嘛，但系有少女味嘅少女， 甚至而家四月要 show 四月 show 都系 嗰个文艺作品， 文艺，但系佢都系属佢都偏少女嘅，属于偏少女啦，我咁讲啦，即系呢类续翻系以前少女性以前属于女性向嘅动画，一季一套已经好多噶啦，你写一季冇一套大佬，但系依季平均依季两三套。系两三度，即系话战个 war 嗰啲一定女性向噶啦，针对跟住歌之王子肯定系噶啦，呢啲又跟住Love Stay 啦，呢啲我叫又机 BL 翻上去系咗叫机翻啦，呢啲叫做跟住女或者系 金星含算算系 金星系少女 俾女性 女性吓， 然后而家嘅 拉维斯佢哋 而家嘅 青春嘅青春套嘢同拉维斯拉佢 好，我可以拉到啊。今季狼少女黑王子啊， 佢系中意金色琴弦，但系都仲话 金琴弦啊。 O K， 佢真系两粒钟闹咗两粒钟， 开佢拖啊，大佬。 但系起码你开佢拖已经系咩啦？即系你已经谂到嘢啦。 佢系中意同只 game 啊嘛，而唔 系 动 画。咪系咯， 呢季讲紧动画呢套。 系多呢季系多呢两年咧，系明显地女性向市场开咗，今年系更加明显啦。 唔系，你其实会发觉噶。连京东都话都做 free 啊！ 哇 ，free 啊，精彩咯！ 唔系， 今年亦都觉得 佢老母嘅拖， 好感觉上轻小说改编好似相对少咗， 轻小说但 keep 住好推 ，keep 住有但少咗 ，keep 住有咯，但系之前系同你讲一季唔知有几多套系噶嘛， 仲要系啲咩长到你唔记得嗰只， 即系咧又作作名嗰啲， 小就 啊，咩都系啱咪先嗰个咩？搞错了咩人我啲人生搞错了嗰、那 个。嗰个唔算 短。嗰 个 算短啦。 但咪最重要我会觉得呢今年呢嗰啲轻小说改编呢其实感觉其实我数返呢量真係少咗。而係你唔觉得佢係轻小说改编。 咪弱势呀随时我都係。 咪你唔咁觉佢係轻小说改编。 咩你等心唔係。魔 乱算把啦，魔乱就一定。 魔乱 同魔乱同埋 SU 系双逼嚟噶，呢两套嘢。 唔系 同一出版社双逼。 意思系话，你会佢即系你睇落去佢个名冇咗以前嗰种一睇就系烂。 唔系你一睇个名就 get 到轻小说，今年真系比较少嘅，可以正常翻少少嘅 比例上 系 啊。 应该咁讲就系，早两年咧，譬如边师边好紧要啲轻小说作名咧，今年少咗嘅。 系作作名系。用个 phrase 嚟到做， 咪作作名咯，懒 系。唔系作作，你一同你讲嘅作作 系。即系我妹嗰啲啦，最 系一个成一个 phrase， 一句句子嚟噶，个意思系。 即 系 一 超 过五十字嘅。 即系烟妹啊。 系啊，我妹呢啲嘢咧就系呢类名啊。以前就系嗰啲我妹嘅啦，或者汪可爱啊，最近呢部点样呢套新闻啊？即系呢类咁嘅改名方式嗰排。 只要有爱啊嘛， 系呢啲。即係呢類係用個 phrase 或者甚至係用句子嚟到做書名嗰種， 變翻個正常啲嘅書名咯。 今年 開始， 今年集改編都係比較正常一個名，始終 《魔辣之王戰機》啊，《 魔辣戰爭》 啊，《魔辣戰爭》 正常到爆。 佢套作品嘅水準係， 係作品水準問題啊，呢個係。 但係係佢嗰個真係魔法战争真系好普通啦。其实魔法战争都 Game Low Life 星卡龙骑士即系先剑舞同埋做紧嘅 魔法战争， 我真系我 系五套啊，一次过做五话，做五套。今年最高调话系轻小说改编，应该系呢个 project 噶。 系啊， 跟住先到 S O， 跟住做 S O 第二， 跟住就系霸权者三面霸权者三面星啦，三套霸权者连续改三个动画啊嘛。 咩傻甩顶王啊？你讲。 首先就系 《 原始美丽》，跟住就系《晓之游》啦，跟住下次就系跟住下年一月嘅 三部曲咯， 系又嗰度即系嗰咩神咧？《Kamen Rider Master》嗰套啊， 系啊，就 四季。 完结少女， 有完结少女完结神，第二季白传说三连星嘛，又系呢一个 project 咁潮流兴嘅一个 project， 一套嘢掟出嚟，成抽掟出。 即系拉开少少，咪另一套咯，《纳卡希罗 4 project 咯，另一个唔系轻小说嚟嘅、 哦 okay ， 另一个即系佢系玩 project 化啲嘢 ，project 化咯，系 化掉佢啊， 三套好似系嘛。 四套， 四套添。 有一隻系 game， 跟住勇者前传同本篇，跟住同埋斩赤熊。 斩赤熊咯，系咯、 啊，四套。系 啊，即系佢开始搞。 系一 个 project 嚟咯、 啊，即系佢二 project 推出。 即系一个叫做同一杂志啊，或者同一间公司。 唔系唔系，起码嚟讲，嗱、game 嗰套我冇留意，但系你斩赤熊同埋勇者，严格嚟讲，你唔讲真系未必有人 get 到佢个 project。 即系个年系个年 系。好似冇乜拉更咯，咁我真 系。系，因为呢、這个因为呢个中心系个作者啊嘛，系啊，大家希望。 但你话头先搵轻小说就同一个出版社， 哇，即系同橙奶一样嘅其实。 咁你白泉社咧同一个，你都系正式少女，都系少女漫画啊嘛。橙奶，唔系咁 你魔王勇者同埋可乐可神，你其实唔 系 好谂得。 可乐神肯定系用橙奶个名嚟到宣传。 啊！ 但系两样嘢，佢嘅动画化唔系呢样，唔系呢个 project， 而系见到套做得咁差嘅魔王勇者都叫做。有翻啲咁上下，所以而家 唔即系做得咁差嘅魔用都可以赚到钱，咪搵埋佢提得出嚟玩。 但估唔到，但估唔到咁掂咯。 真 系 好成件事。唔系真系开条，真系开，即系我觉得开条新路。 但系嗰句，你搵 H K， 冇错，系真系又即系又系啲探险嘅类故事。 H K 啊， 佢真系成功将个 online game 嗰样。 呢个我哋啊。 有句啦，唯一不满就系、 是，之前 那個、HK 嘅动画咧系冇涉线嘅，阿麦拉巴耶如果涉线俾我啦， 调翻头先嘅，其实讲翻啦，睇翻啲碟嘅销量就会发觉，其实点解女性向咁高？因为女性向再差，例如好似即使兄弟战争都7000元。唔好话 free 线啦 ，free 就 第一季3万，第二季 只要有 用， 系啊，差都稳。 之后头先阿小直提过嘅黑仔男友都万六啊，系碟军啊，系只只都万六。 贴票嚟，我觉得黑仔 好癫噶，贴 票嚟嘅呢个，你知即系去到我唔知道。 因为其实调翻转若松有冇数据啊？ 一仲冇睇 踩单车，走男主角头。其实呢套好奇怪，其实好奇怪。你话系热血漫，但系都系吸咗好多 观众。唔系所有。 喂，讲真，黑仔都好热血， 但系最吸引 嘅。喂，就系我成日都觉得黑仔同埋呢套嘢同一类嘢。虽然讲六张 纸，哇，好香，好香， 有人一定会好香咯，我觉得。喂，真系个感觉系真系好似 你不如话同 Dallas 一同一类嘢。 啊、OK， 打到翻妇女唔代表佢系好啲嚟噶嘛。 啊、OK， 得。 你咁样好残忍，你讲嘅说话。 唔系，即系就系睇好碟军，就弱少少嘅都五六千以上嘅。咁哇，即系至少简单嚟讲，你即系去到你过唔到万嘅，你就对即系上到万嘅，对而家一即系叫大路嘅少年向动画嚟讲，就叫做好 hit。但你上唔到萬噶，對女性嚟講，你好假。 今年啊，嚴格講上年流落啦，呢個 Tapman 嘅再臨啦 ，Tapman 王朝嘅再臨。 係咯，好似。 當年我覺得你有少少政治不正確，你應該你同我講。 伊利亞 Tapman 嘅正式作品動畫化。 啊 OK。 動畫化係嘛 ？Facial 咯，上年咯。 啊。伊利亞思路跟住 上年開始咯。 啊！上年开始先至终于动画化系咪？终于动画， 因为要计动画化， 终于动画化。 唔系，我讲紧系计呢个《空之境界》之后又再谂咯。 哦，唔系，但 TV 动画， 空之境界 系 剧场版。因为 TV，Face 之后跟住就系 Face Light 嘅 UBW 同埋今次嘅 夜游。飞嚟咯，都系飞啫喎。 飞系 月姬几时 嚟咁嚟咯？ 月姬会 等佢 game 重制咗先算啦。 但系等我动画化几时？ 冇做过呢件事，冇呢件事啊！ 就咪就系。非而家即係 unfortable 嘅差唔多已經代啦。 我想佢做花之面花之刀啊超級營業大戰啊寫宣傳語佢都寫。 不如等佢呢條動畫都預知珊瑚都好唔好。 今年係佢差唔多。 其實今年係咪好 似 特別 多。 多咩 呀阿斯。 剛才 我都有講。剛才。 啊信奖 又浮返上嚟。 係今日都好多信奖 啦 顶 咗返。今日都好多信奖我信奖即係返个星球再来啊。 唔係今年有好多之前信奖亦都有好多保期信奖。 我哋真係冇理佢。嗱罗布拉间 信長大夫， 信 長協奏曲，仲有首先好似仲咩？ 唔知點解好多信長真係即 係，仲有仲有， 即係冇信長 八啦， 博蘇羅唔係信長死咗之後嘅事， 冇信長三，冇 亡 靈，亡靈，都冇啊， 唔係總之嗰個唔計啦， 嗰個係阿史嚟嘅，好啊，佢就係走冇打信長嗰個， 有啊，信長控江秀講明佢信長嚟噶嘛，咪當佢信長咯，冇嘢噶。 身边信长黐线多到， 系咯，唔知点解。第一个就系东京咯，第一个 key 系 东京阉鸦。 东京嗰个就唔太关事嘅，有啲夹硬嚟嘅，冇咁 夹硬嚟。 因为不嬲嚟讲，东京都系 hit 噶啦，冇话啦。 系，东京多灾多难。 咁点都会咁样，点都会讲岛根嘅话。 咁你日本嘅唔通打美国咩？唔通打三藩市咩？ 系，梗系攞石垣岛做主场啦。 系咯，跟住基隆啊嗰条。 咁就係唔知乜突然間咁樣出現信長囉。咁信長有咩關係呢？係囉。 咁你咩年呢其實。 但信長好似有冇配過信長囉。 冇。好似冇喎。 今日 連公野將手配信長都俾。 係囉歪咗。係囉。 要鏟都飛起。 早期信長做即期信長佢仲即刻反台殺人嘅佢。 冇幾個音響監督夠膽揾早期信長配之前信長囉。暫時依個時間依個時間 其實我仲記錯咗咗一套咩直剑啊，剑族入边有剑长啊嘛。 我净系剑族， 只有剑族。我 啦， 唔多气氛，唔多。 你再计之前，你不如计埋信内啦。 信内， 之前信内系咯。 第二部 啦。你不如计埋战国海一顺啦，好唔好？ 今日系今年就，佢今正 真 系 打进信名，真系今年特别特别特别明显咯。 啊，就打埋佢个名啊。 系啊，上 可能做太多啊，大佬。 啊，跟住攞佢做，攞佢做太主角嘅敌人多，但系吸引咗唔真唔乸掂。即系我个乸添嘅，我哋。 O K。 黐 信长呢个都好睇啊！ 真系玩。 信长枪都 O K 嘅， 信长系副仆街啫。 好笑。 真系有一个傻中正字啦！你真系。另外，我谂你就系嗰句，点解明明一个老牌动画家，又点解佢？ 佢啲嘢系咁嘅质地噶啦。 如果系，其实 先知啊。 讲多少少，其实即系呢排系咪好有即系？不嬲有依件不嬲都有啲即係手機 game 或者網絡 game。 喂，呢排先至正式叫做 hit 嘅嘢。 巴布特嗰類嗰啲咧， 咪係咯。 唔係真正 hit 嘅。 唔係唔通人咧。 其實算唔算新類？ 唔算。 動畫 game 你都係 game 怪片啫。 game 怪片啊！ 大家 hit 手機 game 或手機 game 怪片咯。咁簡單啫嘛。 唔係手機 game， 好似以前咁樣18禁 game hit 多啲。 欧动画发过噶， 嗰神啦， 唔系今季如果讲 Gal Game， 咪今季突然间一口气爆四套咯， 唔系三 套， 四套 啊，点解讲都系四套嚟嘅，咁有套 project 都系 Game 怪片噶， 咩八月四， UBW 咁系 Gal Game， 梗系十八禁啦，冇搞啦 ，UBW 跟住大奔华，大奔华嘅冇人认，寻找失去嘅画风同埋。套嗰首咯， 嗰首啦，跟住下年系图书馆啦嘛，下年 系灰色嗰首啦，系啊， 系灰色嗰首，系咯，系今年突然间我唔知点解佢一 好耐冇见到年尾系突然之间一季有四套，好难， 好难得啊，因为 Gal Game 一年一个，可能一年都系一两三套，少咗，跟住有一段时间全盛时期咧， 有套剧， 季季都有噶， 系嘛，上年咪有套剧事，即系我唔记得嗰套咩名， 哦， 系咯。即系佢今年，即系我觉得好奇异，同埋呢四套系有两套系，即系除咗 UBW 套超规格外啦，咁佢嘅果实都唔错。 得 嘅，即系估唔到系有四套，有两套 OK 喎。顶， 但系呢个大崩坏之宝样人咧， 系咪好似 即系 今季系咁啊？ 保留优秀传统。 Orcus 优秀 传统。今年系有少少意外嘅，即系通常嚟讲咧。嗱，过有段曾经有好，即系几年前咧，一段时间系好多 Gal Game 改编动画噶嘛，但正常嚟讲系一年平均一年得两三套嘅啫。 即系你起码每一季见四套同。 因为系好真系，我突然间唔发咩神经。 之前通常都最多一季两套。 一睇一套就系两套算多噶啦，一睇一套嘅啫。 最多咪两套。 即系我踢走规格 ，UBW 都有三套。 系啊。 之前嘅或者再之前咪 Little Buster 叫做呢啲叫都算规格外噶啦。 系啊。 即系踢咗呢啲嘅，其实。可能 隨時 都 貴 冇添。 係啊，因為始終 Gal Game 即係學阿木有靈話齋 ，Gal Game 係派人才方咧，冇乜好劇本出啊嘛。係。咁你揾難得可以灰色嗰集係灰色系列啦，直情係佢系列嚟嘅。咁佢用好劇本咁改編唔出奇，但係嗰兩套大崩壞嘅咯。 即係八月咪 keep 住我照做咯，你買唔買算 Q 數，即係話大佬你仲夠膽玩依套啊你？ 即系除咗依套之外，其他 好似下年出鬼翼啊嘛，动画版鬼翼 好 出。 哇，鬼翼佢揾边个改先？佢够胆改鬼翼？当年鬼翼咪当年鬼翼系三一地震时期做噶嘛，依套三一地震时候出噶嘛，即系日本嗰边可能仲会再避忌啲嘅，未必玩鬼翼住。 好似话即系我未有唔系好确定啊，好似话咯。 同埋估唔到有边个搞，即系边个可以改得到啦鬼翼。即係佢為亦個規模大，一般嚟講，如果你唔係話嗰個監督係即係佢識點樣去， 唔係神監督， 哦，係啦，即係佢識去改嘅話咧，即係你都係大爆死嘅啫。 同埋今年，其實係咪今年開始有個現象？呢個魏良嘅興起。 啊， 幾年㗎啦， 唔係今年開始明目張膽， 今季特別更 明目張膽， 呢半年特別多，好似係我見到係， 咪係越嚟越明目張膽，咪個底線越嚟越試啫嘛 ，keep 住試底線啫嘛， 係正規化咯，成件事我都係將呢樣嘢， 唔覺得喎，好似我又冇覺喎， 即係擺明嗰個男仔嚟嘅，個即係著到好似著到成個小女咁嘅樣。 其实都唔算新嘢啦，嘢嗰个， 算，但系真系好似今年好似特别。 你话如果会将呢样嘢好大事嚟讲做主线故事啊，或者用嚟做主要嘅啃嘅话，其实真系呢两年呢两三年嘅事嚟嘅。 咪由索吉开始咯。 啊，系啊。 应该唔系。 哦，嗰个模糊啫，嗰个性别模糊啫，应 该系碎碎啊。碎碎开始， 封建碎碎， 碎碎 开 始， 唔系封建， 喂， 公小老碎碎啊， 碎碎我入错咗， 哇大佬， 周元， 十年前嘅嘢同两年前嘅你争咁近嘅， 真系完全捞乱晒啲枪场， 而家要真系大佬啊， 而新版嘅都已经过， 我见到面珠河就咩嘅，就自 认，阿东拉住都两三年以上啦， 两年啫，冇咁啦。 而家就等紧另一套， 今年抢嘅应该， 喂，上抢大爆死嘅开端啦，大佬， 传说嘅最将， 边个神将啊？ 信其实早期冇咁差系嘛？佢近排 唔系，阿东拉住咪就系佢大爆死嘅开端咯。 今季嗰套嘅新作其实算唔错啊。 其实套阿哥拉住佢唔算死嘅， 但系你拍住顾重尧，你记住。 嗰套入边系个角色系咁样出 嘅。 唔系，顾重尧都稍微收咗佢火力啊。顾重尧系睇人先开火嘅啫嘛，你如果对入嘅时候佢开全开噶啦。 但系仲有田村喎。 系顾重尧个传说唔系嗰套咩法兰灵高。 哇！嗰套唔系 踢人打胆。 唔系顾重尧咧就系咩咧？睇下佢对手边个啊？佢当佢对手弱，对手系可以俾佢全程开火嘅话，应该话。监督俾佢， 嗰个摆明系自开火咯，俾佢 自由开火咯。 喂，阿德拉入边佢阿护神系佢最 压压嚟噶，佢压低咗噶， 系最唔掂嗰个叫潮嗰个方向。 最唔似护重要嘅。 咁就系田村啊嘛， 田村佢咪有自由开火权咯。 田村系最有能力系收火嗰个嚟。 咁但系我唔觉得柠檬我收火咯， 都系可以，唔系田村系自由开火权嘅。 佢呢种角色，佢呢个样嘅角色嘅，佢肯定系最。 最 强噶啦，特登系最受欢迎嗰个。俾 你杀俾开火。 今年仲有一样特色嘅，又系头先有 系 啊呢个众人嘅，唔系众人嘅妹，终于唔系再有太多嘅妹啦。 祝达嚟讲， 祝达，喂，今年少咗好多妹系。 系啊，但系 妹向嘅 嗰度世界第一强真系好深印象咯。 咪虽然 唔系今年嘅祝达都仲系 keep 住有唔少嘅曝光率， 跟住佢有桃太郎。 你讲紧系妹。真系唔觉， 因为今年因为其他几个妹系嚟话胡依吹啊、小仓唯一开始一路开始 拆整嘅。小仓唯另一样嘢，小仓唯已经上咗林道，佢摆埋一齐，你木胡依吹条边头啲，甚至再知一批嗰啲。 呢批新世代真系， 真系新世代大龟阿朱 塔呢？大龟都唔算新啦， 就大唔系最新嘅妹尊用咪大龟咯。而家变咗， 咁佢好炒大龟都出咗唔算，都 好耐啦。 大龟应该迟啊。 你电波女先担定做主角， 大龟系真系捞唔起，又嗰句。 声难容啊嘛，都 咁，但系而家咪变咗大家嘅妹咯，今次嘛。 一四二好猛啊！ 咪简单，大家嘅 揿揿唔到最高嗰行好猛啊！ 系冇错。 大家 嘅妹， 你咪睇翻，有其中一个事故入边，全部嗰班咪系而家专用，成日都系做妹咯。班 嗰班 咪 就 真系做妹，真系做妹嗰啲 咩？因为冇办法，每依个 area 咧系好多女声优兼尽咧开到捞到。 都讲咗咯，而家啲声 其实真就中达真系开始脱妹化 啊！越嚟越年轻就入行啊嘛，咁佢个声根本唔使扮就已经系妹嚟咯，已经系年下咯。 好似个， 好似个系嗰阵时 妹咯，妹 系以前本来都已经系妹嚟噶啦。 左右行啊嘛，左右行啊， 系 好左右行啊。 系左右，佢其实佢咪系几多个，即系左右行。然之后佢哋唔使点做就系每，即系最容易做到嘅定位咪系年下每呢个方向咯。 唔系，我觉得右逼十年后都仲会做每啊。 系， 我哋卅年后都系啦，随时。 冇咁啦， 佢话声 金鹏啊嘛， 金鹏咯，金鹏啊，金姐未香呢啲千年老妖怪。 咗几多年妹啊？千年老妖怪。 卅年啦， 卅年以上啊，未到 廿年啦，咁啊， 冇咁啦，你哋。 话 Bitcoin 到，话 Bitcoin 而家超过廿年啦。 唔系，系金鹏都可以见到分啦，系呢个重点系。 唔系，系金鹏都可以钓到个 Ecam 咩？ 阿从来点算咧？ 冇再提啦，我唔相信。 我哋讲好几次啦，的确比较多蚊不林。 咁 得够啊，够。 OK， 好啦，咁今2014年最后一集就喺我哋冇咁吹完咗啦。咁下年2015年第再见啦，好，拜拜。 拜拜。